相识，因相识而陌生，只凭一个声音，午夜梦回，只为一种感觉，驰骋心间。嗨，我是李默，我和你素未谋面，你和他也不曾相识，但我们却不约而同地爱上了他们，爱上他们的吟唱，爱上他们的气息。只爱陌生人，一起聆听那些轻拂过耳畔却留在心底的好声音。 轩演唱的《门》，我很喜欢这个女生，因为有个人的情节在里面。因为我曾经的手机铃声是魏如萱的《一起去旅行》，而那个时候呢，我正在谈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男朋友每次在我生气的时候都要打我的电话无数遍，然后接通那一刻他就会说，你的铃声真好听，你可不可以原谅我，像那个女生一样对我温柔一些。所以很多时候音乐歌曲啊，或者电影就会带给我们一些情节，我们很容易把自己深陷其中，把自己的感情也寄托在里面。继续要听到的是哥哥张国荣，《春夏秋冬》。 秋天该很好，你若尚在场，秋风即使太凉亦飘，深秋中的你甜蜜我梦想，就像落叶飞轻敲我窗。冬天该很好，你若尚在场，天空多宽我们亦放亮，一起坐坐谈谈来日冬香，莫使爱间低温这 这样子，能同途偶遇在这星球上，燃亮飘渺人生，我多么够运，无人与你逗留，我思潮上从没再疑问，这个世界好得很。暑天该很好，你若尚在场，火一般的太阳在脸上，笑得肌肤如情，痕极有样，滴着汗的一双，笑着唱。这星球上燃亮飘渺人生，我多么够运，无人与你逗留，我思潮上从没再疑问，这个世界好得很。能同途偶遇在这星求上，是某种缘分，我多么荣幸，如离别你亦长处心灵上，宁愿有遗憾，亦愿和你远亦近。春天该很好，你若尚在场，春风仿佛爱情在酝酿，初春中的你撩动我幻想，就像嫩绿中是春意。 春夏秋冬，张国荣。我们的一生会遇到许多美好的人，可是最打动我们的永远是年轻时遇到的那些。正如你一生听到许多好听的歌，可是你唱的最好的永远是年轻时学会的那些。接下来为你推荐的是我个人很喜欢的一位黑人女歌手 Jessie Chapman， Sing for you， 为你歌唱。 Sweet and high at the break of dawnSimple tune that you can hum along to. I remember there was a time when I used to sing for you.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I used to sing for you.Songs with the radio on full volume. I remember there was a time when I used to sing for you.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The chorus, we are the bridge. The words and music to every day I've lived. There's nothing I wouldn't give for one more time when

的世界，隔着一道不信任的防线，总是怕对方说美丽的谎言，敏感的双眼，小心的刺探。 车窗外的天空依然明亮，忙碌了一上午，抽空把视线移向绿色的方向，也让眼睛休息一下喽。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